我们书画电台 Capital 九五八上市频道，现在由林金龙报告新闻。本期的官片单日新片率回落到4000以下，报3420起。那我又有两人片是卫生部门参的数据显示，其中219起片率由境外输入，其余本土片率每组片率传播率上升到0.88。本地的累计病例达到112,237起，其中1,346人死亡。本地国统疫症病例仍然持续激增，根据国家环境局名称，上个星期的国统疫症新增病例达到1,004起，是今年以来单组病例数突破千，也比过去四年同期多出一批以上。落实联发工作安排，将能够吸引更多人加入劳动队伍，估计会有多近40万人，包括高年长员工同五星进入职场。人力部长陈时中讲，当局将在明年推出有关指导细则，鼓励更多企业推行联发工作安排。关怀机构将展开试点计划，让太白油的人壮居民获得更全面的照顾。关怀机构会同多个伙伴携手合作，探讨如何鼓励人壮者多运动，并且协助其他人摄取足够的营养。工作人员也会帮助人壮者保持心理健康，为其他人提供所需的护理服务。李显亮总理发办马来西亚游客组最高荣誉的拿督斯里巴杜卡一级勋章，总理夫人何锦则获得属于拿督斯里一级勋章，成为获得殊荣以上殊荣的首位新加坡人。总理康利是因游赴苏丹伊布拉逊的邀请，昨天早上前往马国出席在游赴太王宫举行的殊勋典礼。伊布拉逊在典礼上亲自颁授勋章本总理康利。马来西亚好雨不断，流年产量减少7到8成，业者估计来年流年季节的流年价格会上涨至少2到3成。受冠病疫情影响，人天今年9月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亚洲运动会将展延到明年。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发表声明讲，杭州亚运会的组织委员会作为充分的准备，他们所有利益相关者考虑到目前的疫情和亚运会的规模后，决定推迟举办亚运会。新闻报告完毕。